哎呀，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唱唱歌的啊？哎，这个九月的时候呢，我觉得北京季节会呈现出一种很珍贵的难得的美，就是哎，秋天嘛，不冷不热的天儿特别好。 对，而且天空当中会出现那个色彩斑斓的颜色 啊， 渐变色渐渐会就会出现了。 哦，对对对，我还以为就是少女们的心可能都会有五彩斑斓的色彩，即使本来什么都没有也会想得到啊。 就是说自己的心情很重要，心情好了之后你看到什么都是美的。 你说的对，从九月开始改变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这个绚烂，是不是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像更加的炫酷，不太对哈。我们来送福利啦，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由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悦享四季》第十二场，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的国土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我们都会发送8张， 也就是说，我们要送给1、2、3、4位朋友。 对，会抽出四位朋友给他发送2张。 要不然我先抽出你， 因为很多朋友在给我发送信息，抽我， 别这么说。说到底是抽不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哈。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下班路上难免遇到堵车的情况啊，有时候会有交通管理的情况，请各位要多多注意，保持好心情哦。 对。 然后呢，希望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陪伴的过程当中，各位及时跟我们互动联络。今天的互动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及时报告自己所在的路段啊，你在哪条路，然后呢可以说一下路况的情况，也是汇报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对大家做一些提醒，对不对？ 发送坐标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随时好像在玩一个什么 RPG 游戏，路标啊，什么宝藏啊，什么盒子什么的， 就是对于路痴而言，就是脑海当中已经没有什么路段啊， 好 只有路标之 类。行了，不用再解释了，好，我们就请各位赶紧发送。然后呢，如果你想获得我们悦享四季的门票，可以加上手机号发过来哈。 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 取代追寻人性真相。 好，我们先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王牌推荐的内容哈。 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有一部电影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就是美国电影叫做 Alpha， 狼版归途将会在9月7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时候在各大影院上映了。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主人公名字很有意思叫柯达，他在流浪当中遇到了一匹野狼，而且给他起名阿尔法。 阿尔法不是一只狗吗？ Alpha Go 是吧？ 不是啊，好吧，就是反正他们就建立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友谊啊，然后一起踏上这个返乡之路。 这部影片呢，不仅讲述了说一场少年和狼的史前冰川集，而且也戏剧化的呈现了早期人类和狗的故事。有人觉得说，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就Alpha就是第一条狗 哦，所以说还是狗。好吧，这其实是大家比较值得去看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希望大家也别错过啊。 对， 认真的推荐了。 所以呢今天同时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当然分享歌曲之前再要和大家公布一个电影，就是非常期待的，叫做道高一尺。 嗨， 因为其中有一个主演最近很火，聂远。 是他之前在这个延禧攻略里面演了这个乾隆皇帝是吧。 所以呢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将变身亡命通缉犯。 可转变有点快啊，但是这个之前有热度，所以说关注度也被拉升了，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叫道高一尺。 对的，时间会在9月7号就是这周五正式上映啦。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很调皮的一首歌哈， 就是很难得萧煌奇的风格和这首歌曲的曲风还有点不太搭调。 对，之前是你是我的眼，这首歌呢确实叫做 亲爱的狗朋友。 别忘了随时报路况，然后呢可以加手机号，然后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悦享四季的门票哦。 向前走，他陪我向前走，冒险探索，他守护我的梦是在狗朋友。我的狗他往往陪我走，欢喜难过，他懂得我寂寞，亲爱狗朋友。他曾是只流浪狗，伤痕累累，不知该往哪走，流浪街头别回首，不知哪里有梦，哪里有爱，该往哪走。当我遇见他在诉说一个伤心梦，不想流浪街头，流浪风中找不到我，让我照顾你，收留你的梦，做我的朋友，跟我到处走，亲爱狗朋友，不必再担忧，我会好好爱你，守护着你，直到永远不会改变。他陪我向前走，冒险探索，他守护我的梦是在狗朋友。我的狗他往往陪我走，欢喜难过，他懂得我寂寞，亲爱狗朋友。是只流浪狗，伤痕累累，不知该往哪走，流浪街头别回首，不知哪里有梦，哪里有爱，该往哪走。当我遇见他跟在我身旁，无辜眨着眼，盼我伸援手，像是在诉说一个伤心梦，不想流浪街头，流浪风中找不到我，让我照顾你，收留你的梦，做我的朋友，跟我到处走，亲爱狗朋友，不必再担忧，我会好好爱你，守护着你，直到永远不会改变。 我在想说，如果你这个行驶的路段是畅通的，你要不要报告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是什么？ 总之 地标是什么？ 对，希望大家能够发送关于你的坐标就好了。 对，就是想就念念你的名字，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嘛，是不是？包括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失联多久了？像这个安心，我又听到白洁上一次还是很多年前的《先听为快》，那真是太久不见了。这么多年你都上哪儿冬眠去了？不是，都上哪儿躲去？ 所以看到这条信息，我们要招呼一下新老朋友们，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知道，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世纪没有见那个状态啊， 失联了中途。 对，就是上一次听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是不是还是一个少女？ 少年， 对，还是一个少女。现在什么情况啊？我自己心里面也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啊！怎么这么多年我还在？我怎么就还在？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就是很多 DJ 可能都很不希望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对，你怎么还在？哎，怎么又是你？听到的是娱乐最爱。对，黄渤的口音说：“怎么又是你？” 我怎么又想说冷笑话了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好了，不开玩笑了。 行，恭喜你已经学会了把自己讲的冷笑话自己收回来，用尴尬的笑声。好，讲完一个，然后自己 就是还是 行，保持，挺好的。秋天了，凉风习习，配合你的冷笑话，我们会有一种重返夏天的感觉啊。好， 这个笑声怎么老出来？真讨厌。 缓解尴尬，这个笑声就是缓解尴尬笑啊。 好， 然后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找到白洁 FM。接下来我们继续推荐的是一个演唱会，是吧？ 让我们来看一看，就是 JSG 中国巡演的北京站将会在9月6号，也就是这周四终于在五棵松体育馆唱响啦。主题是什么呢？ The Rose Tour， 玫瑰之旅啊。很浪漫的名字。 其实会有很多的经典的曲目，会致敬的曲目，比如说他会有可能在现场演绎心中的偶像。他的偶像是谁呢？就是那维尼休斯顿啊，惠特尼休斯顿的歌。 对，还有另外一首大家非常熟知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啊， 对， 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等等，一些比较经典的金曲。 是众多当中，今天我们挑选了一首歌，我们要听一下原版，就是来自于 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I Have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如果遇到堵车的话呢，请大家保持好的心情。然后有人说哇，如此经典，听哭了。 哎呀，对啊，就很多朋友听到这种经典的歌曲都觉得说哎呀，好想去往那个时代，就是声音驾驭音乐的铂金时代。 哎，你知道真的是这样，这些金曲呢，就是我们说金曲这两个字实在是除了说当年呢动不动什么销量啊，唱片什么什么白金啊，双白金。 对，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唱片业或者说音乐出现的时候总是会自带那种 发光体， 对，金光闪闪的气质。 Hello， 哎，尤其是在这样的傍晚，听上去会觉得你的车厢好像都夺了金似的。 哎呀呀呀！所以这次 Jesse J 的演出一定要去看哦。 哎呦，穿越时光而来的嘛，对不对啊？好吧，经典的歌曲播放完了，我们接下来说的是新的网络小说改的电视剧，好不好看我们不负责，但是我们只做推荐。叫《斗破苍穹》，是不是？ 嗯，改编电视剧将会在9月3号，也就是今天，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它的作者叫天蚕土豆，很有名。 是的， 就之前是在那个起点中文网连载的一个玄幻小说嘛。 嗯， 而这部小说据说曾经也创造了近100多亿的点击量， 很了不起。而且呢，电视剧是吴磊演的，然后华晨宇唱了主题曲。 嗯，前两天吴磊据说已经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报道了，所以今天也就正式开学了。很多朋友就已经说，哎，吴磊赶紧进学校好好去修炼一下自己。 你这么高兴干嘛？又不是同学。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身为这个社会人的时候，看到现在很多同学开学有种心中窃喜，终于不用有那种开学阴影了。 好吧，那些时光离得很远，但是我想年轻应该就在心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天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发丝还轻，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 什么，用水不朽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小鱼仙儿啊，一些好朋友跟我们阿牛哥报来的路况的情况看呢，都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包括连市西路东向西双向都是畅通的，而且小鱼仙说这个南四环西路此刻的路况也是非常非常棒，嗯，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啊！ 突然之间觉得，嗯，我们好像调错频道了。 没有啊，就是 去了哪里呢？ 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呢，有时候大家下班路上偶尔碰到堵车，当然希望音乐能够一直在耳边响起。 是的， 偶尔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碰到这个临时比较堵的这个路段的时候，也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帮帮大家。嗯、 对，发送你的路标，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鸡 FM， 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呀。 好了，继续送上一首很轻松愉快的歌哈。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Stepped off a plane down in Cabo, just meaning to stay for a week. I got a funny sensation about this vacation.The second the sand hit my feet, taxi driver took my two bags. He saw me looking at my watch. He said, you won't need that here, 'cause time disappears. In paradise, there ain't no clocks.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world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e.Fish we're frying, does it go with tequila or beer? He dropped me off at the hotel. I took a U-turn into the bar. I sat down on a stool out by the pool next to a lady smoking a Cuban cigar.I ordered a drink and took out my cell phone. I tried to make a call to LA. Dang thing wouldn't work. I started to curse. Bartender said, I bet it can wait.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world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ing what fish we're frying. Does it goTequila or beer? Ay, ay, ay. Changes in the air. Now ay, ay, ay. Ain't gotta care.Driving a taxi, I got a Hawaiian shirt and a tan. Pick up some guy in a Brooks Brothers tie. Say it's time to loosen up, man.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ife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ing what fish we're frying. Does it go with tequila or beer?It's a different life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ing what fish we're frying. Does it go with tequila or beer? 你知道今天北京的天气，或者说这两天北京的天儿，特别适合听这种 country music 啊， 对， 就是乡村民谣的歌。你会觉得，哎呀，搭着此时此刻金黄色的夕阳，然后呢，就觉得哇，人生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 啊、 至少生活当中要时时刻刻有一双寻找小确幸的眼光。 嗯，就是无论你此时，你的视力的这个视野的范围、嗯、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如果搭配上好的音乐都有可能变成一种幸福感啊。 是的， 哎，这个歌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1-800-1-234-567。 您正在说，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9月15号的晚上，北京乐广播呢就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一个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的演出不但是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很经典的作品，同时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啊。 对，这次的音乐会的主题叫做 Time 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比较美好的记忆。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 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了。其实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都可以来赢取门票啊。 对，或者呢，还有另外一种通道，就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告诉我你所在的地点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门票了啊。每天送8张，送给4位朋友。 如果碰到他的话，也广而告知一下这个好消息。 他是谁？ 蔡雅。 我们来听蔡雅带来的这首歌啊。 若你碰到他，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最平衡感，不想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有答案。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 有的。 蔡健雅带来的这首歌，若你碰到他，告诉他他该还钱了。 这是追债追到门上了吗？ 开玩笑啊，这歌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同时呢，也谢谢发来照片的朋友，因为天儿太好的时候，总会发现多了好多的这个 摄影家。 对，就把自己随手一拍，像长笛这样啊，发来了一张蓝天白云的这个在路上的这个场景啊。希望你不是开车的时候发的这张照片。 对，当然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手一拍的时候，把一些好看的美图都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稍后也会有素材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有一个新的单元，会每天呢把这个书里面的一些非常有内容的，或者说是非常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字，变成一张图片发送给你们。 对，我们先卖个小关子，等看就知道。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们好像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部电影了呀。 跌中跌，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如果现在还有一部系列电影可以让人期待这么久，除了漫威的系列，就是跌中跌了。从上一部第五集到现在刚好过去了3年，而最新的这一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已经在北美上映了1个多月，好评如潮，更是让人心痒难耐。甚至很多人曾经把《碟中谍》当中的经典配乐设置成了手机铃声。《碟中谍》电影系列的诞生超过了20年，1到6的主题曲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Mission Impossible， 就算你没有看过任何一集《碟中谍》，也一定听过这一段让人心跳过速的音乐。从1996年的第一部《碟中谍》开始，这段导火线主题的激昂旋律就和阿汤哥的电影一起传遍了全世界。他就是出自阿根廷爵士音乐家拉洛·舍普林之手。后来的片尾曲呢，则是爱尔兰的国宝 U2 乐队鼓手担当 Adam Clayton 和鼓手 Larry Mullen 对于罗拉名作进行了改编，把原有的复节拍改编成了4/4的单曲，而且曾经这首单曲在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名列第18名。这首主题曲就和当年的电视剧一样，从此成为这个系列唯一的主题曲。它就像阿汤哥一样，成为《碟中谍》电影系列的标志性符号。每次看到它，我们都会知道熟悉的阿汤哥又回来了。那今天的结尾呢，就用 Adele 在《碟中谍4》当中的主题曲《温故知新》经典吧。解惑时间，请问刚才那个音乐难道不是007吗？ 是啊，就 Mission Impossible。怎么了？ 没事， 就是刚才那个主题曲是吧？ 对。 哦，然后呢？有听众质疑了吗？还是 这感觉像是咱们俩这个话筒没有关，在讨论一个问题。对， 没有啊。但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碟中谍四》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对，因为刚才有人问说这个音乐不是007吗？就刚才有一段是。 对对对 ，Mission Impossible。 问题要来了，请听好，我们今天的题非常简单， 当当当当，那就是请问刚才我们预告过的，也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正在上映的是《碟中谍5》吗？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进入到我们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九月三号星期一，各位下班快乐。马上进入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在上个星期五的挑战当中，有一位朋友呢是赢走了一半的现金， 对 啊、就是250块钱 啊，所以我们用50块钱发送了9.9块的小红包， 对，剩了200，加上今天应该是300现金红包在等着挑战，所以今天参与预热题的朋友都会有可能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电话， 加油加油。 今天第一位要挑战的朋友是 Hello 嗨 嗨 嗨， 哎，好冷静的声音， 嗨、hey, 你好， 嗨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啊？ 啊、姓徐。 哦，小徐好。 哎、hey, 你好你好， 你的头像这个非常的 萌哒哒的， 对，然后这个台词也非常的这个啊，是吧， 选举 有力量，台词很有力量啊。听到艾克刚才给你加油的声音了吗？ 啊，听到了听到了， 希望不会影响你的状态好吗？ 啊， 不会的、 啊、加油啊。照例第一道题呢是跟天桥艺术中心有关的，因为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会亮相首都舞台。 嗯， 其中呢包括陕西人艺的著名话剧平凡的世界啊，之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说，请问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是孙少平的弟弟吗？是吗？ 不是。 这么笃定的微笑，一看就是看过。 你看过吗？ 啊，一直在听这个相关的介绍。 哇、哦，厉害了！那、啊、个孙少安，他就是孙少平的哥哥。 嗯， 就揭晓谜底的感觉。 感觉好神秘啊！ 对，第二道题：今天蓝天白云，秋高气爽，让人想到一首唐诗。你来，你来吧。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请问这首诗的作者是 杜牧吗？ 三二一， 是。 杜牧说谢谢啊，不是我啊， 明显没有刚才前提那么笃定。怎么办？是刘禹锡。 对，刘禹锡。 哦，好了好了， 好吧，没关系啊。这个诗可能不是像我们好像小的时候背的那么多啊。对对对，所以 对对对， 今天咱们也这个啊， 开学了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唐诗宋词， 学习学习。 对对对， 这诗其实写得很好。对， 嗯嗯，所以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 谢谢 徐，谢谢你， 拜 拜， 拜拜， 拜拜。这诗其实特别的好，因为到秋天虽然是秋高气爽的，很多人会忍不住的想感春，感春悲秋嘛。 对对对，吟诗作赋一番，所以稍后我们的音乐素描也会和大家来文艺一把。 对，但是这个诗其实你看开句是显得有一些秋天的寂寥，但是后面呢却多了一分这个天空辽阔的感觉啊，对对。 所以听完这首诗之后，大家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 嗯，要不然再念一遍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那很乐观。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掌声。 好， 你就是传说当中的语文课代表。 感觉又不是我写的啊。 举手。 哎，唐诗之灿烂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嗯、厉害厉害。好，我们接下来要接入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了，我准备一下打电话给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 说是春潮，我刚第一次念的是春潮，第二次念的是春招， 对， 是吗？ 就是我们这个纠错小分队要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集合齐了。 好，这个谢谢这个斌哥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出第二个电话给大家了。 他正在连线当中，而且我刚刚看到他不断的在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第二个会是我吗？第二个肯定是我，老白，你选不选我？但是他已经就是在我们的名单当中了。 好，来我们看看。 Hello，Hello， 嗨， 老白， 嗨，你好，嗨，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姓王， 小王，好。今天两位都是男生啊，以后大家也不要说我们每次都打电话给女生， 对，就很公平的。 对啊，显得我好像是吧？那个什么啊，接下来今天小王的表现会怎样？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开始今天的挑战。 好， 来，请听第一题，非常简单。今天凌晨，著名球星梅西在西甲的表现中表现抢眼，请问梅西在西甲的这个球衣的号码是十号吗？ 必须是，是。 太简单了， 铁粉，铁粉。 来，送分题答对了。第二题 啊，第二道题也太简单了吧。 嗯， 进入九月，中秋假期也有盼头了，请问今年的中秋节当天是星期五吗？ 三二一。 啊，不是， 就是看来这个假期 不是 研究的很清楚啊。 对啊，或者说旁边是不是有军师给你翻看了一下日历之类的？ 没有那么快， 没有， 就人就是 早计划好了。 对，人家想着想着要中秋节去玩儿，这么着。来，第三题再答对就是一半了啊！加油，请听题。作家郁达夫在文章《故都的秋》当中描写了北京的秋天，提到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还有西山的重唱，还有一处钟声。请问，郁达夫写的是红螺寺的钟声吗？三。二一， 是，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你不是你怎么？我问你一句你就改了？到底是不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三二一， 不是。 你听这个得意的笑。得意的笑， 这是嘚瑟的笑，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明明清晰的听到第一次的时候，有点不太确信。好了，现在你有反转的机会了。 对，第一次你答的是是，对不对？ 对。 为什么要改呢？是觉得我为什么要改？是觉得我迟疑了一下，是不是？ 对， 怪我喽。 对自己的答案不太确信， 怪我喽。好吧，那怎么说？反正也算是答对了。你要不要继续呢？就剩两题，就剩两题，就全部都可以拿走了。要不要试一下？ 今天多少钱？ 哎呀， 嗨，你还管多少钱？你别管多少钱了呗，没多少钱。 我们今天开学第一天，就是勇往直前一分，好不好？ 加油，好不好？ 哎呀，不听你们的了，见好就收。 你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艾科现在你怎么了？ 对，哎，少年强则中国强啊，好不好啊？你作为一个这个这么有少年气息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不应该有一些表率作用吗？ 是不是？ 不，我已经是老王了。 嗨，好吧。 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就是说不定就是稍后你也能答对呢，全部300块钱。 我不劝他了， 好吧？ 我知道他已经定好了。 好吧，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 行， 好的。 其实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的某一位听友在参与答题的环节之后，哪怕呢好像只是赢走了一个小红包，或者是没有多少一个现金红包，但是感觉好像中了一张大彩票似的笑声。哈哈哈哈。 对啊，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除此之外，我看了一下关注时间，也是一位老朋友了，2017年关注我们的。 对， 嗯，好吧。 我天天基本上上班下班都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你啊。 那收到红包之后，记得帮我们广而告之一下，好吗？ 好， 好了， 再见了， 拜拜。 这位朋友幸福啊，晚上多吃点麻辣烫啊。 朋友圈见。 好，然后那个我们的预热题其实也不用多说了，《碟中谍》现在正在上映，当然不是第五集， 是第六集。 这样的话呢，前面那位这个好朋友他拿走了这个一半，也就是150元的现金。那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小红包呢，剩下的还可以多发几个。所以说今天除了最快发来的和第二位发来的朋友之外呢，我们还会再单送三个中间挑选的幸运朋友来啊，就是答我们的音乐题答对的朋友。 对，我们还是要相对考虑一下这个网络延迟的问题，因为我很多在外地的一些朋友说，哎呀，网络延迟怎么办？总觉得说网速跟上了，听速没有跟上。 所以就是多给大家一些机会哈，但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音乐，对，音乐小曲库准备好了啊。然后对话框可以准备发送到我们的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问过这道题，但是是问的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回了一个是或不是。 哦， 直接问歌名吧，好不 好？ 好， 可以。就输入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这真是拼速度了，因为前奏响起的第一下开始，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到是什么歌。 三二一，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前天晚上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落下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23名入围选手从8月11号开始在这里进行了为期20天的复赛、半决赛和决赛。经过角逐，美籍华裔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周颖获得一等奖。今年的比赛有6位选手进入决赛，每位选手都要现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和指挥家迈克尔·斯特恩合作演奏陈其刚的《悲喜同源》以及一首世界古典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这部作品以中国古曲《阳关三叠》的旋律为主题，讲述人生悲与喜的复杂情绪和哲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雍和宫大街、东四南大街、朝阳门北小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醉王牌。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此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往往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音乐素描都会是化身偷故事的人，讲跟音乐相关的故事。但是我们说了啊，这个节目呢，这个小栏目呢，要小小改版一下啊，就是秋天其实是很文艺的一个季节。 是的，而且又配合是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嘛， 对， 所以我们要变得不一样一点。 对，有道是，要这诗还得再来一遍是吧？啊，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笔消。 行，这书签念三遍总算是背出来了。抬头看看蓝天白云，再回想看过的电影读过的书，感觉呢啊，此时此刻只有这个文艺一下，矫情一番啊，才配得上这样的好时节。 对，刚才我们也说过说，加上今天已经开学了，我们娱乐座王牌呢也开启了这个读书时间。 是的， 就是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一些书里的片段，或者说读书时看到一些心动的片段文字之类的。 对， 对，你也可以随手把它拍下来，这些文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和我们分享。然后呢，我们也特别为这些文字制作了一张小小的图片啊，其实都是我们随手拍的。 对，其实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每日签到卡在放在这个时间段好像有点晚了，但是我们不如把它当做一个书签来看待。 对呀，就是你看你坐在副驾驶或者在回家路上，看着夕阳西下，那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是不是也有感而发呢？就顺便可以把这个图片发到朋友圈感慨一下。 对，大家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其中的文字内容还有图片了。 好的，今天九月第一个工作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段诗人余秀华来描写爱情的诗。 吹过我村庄的风，吹过你的城市，流过我村庄的河流，流过你的城市。但是多么幸运，折断过我的哀伤，没有折断过你。 今天的图片可以通过两个字来索取，回复关键词打卡到白杰 FM。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 它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川。有些灿烂，我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哎，还真是有爱看书的啊！我们这个单元呢，从讲故事现在变成了爱读书啊。有燕玲发来的这一段文字，说到，感谢那个爱上孤独的自己。他说，人一生呢，谈过最长的恋爱就是自恋啊。尽管有时候我们不太接受，后面也是这么写的。只要你懂得这一点，所有的拿起与放下就会不会变得再那么沉重了。 嗯， 因为你只有学会和孤独相伴，人才能不妥协，有勇气，有尊严。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以后每天的音乐素描这个单元，我们都会有一篇文字里面的这个精选的文字的内容读出来和大家分享。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征集一下大家最近读到的一些美文，或者说一些片段性的文字，可以拍成照片发送给我们。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的及时分享。 嗯， 同时呢，我们文字制成的一张小小卡片，可以用来打卡。然后呢，你收到照片之后呢，你可以把这张图片呢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来纪念一下这一天。 对，广而告之一下，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说，如果说每天发送都不一样，收集到的照片也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五天，你可以收到五张不一样的，那就可以召唤神龙。 哎，集齐什么一个卡什么的，我们送什么是吧？ 就比如说你五张照片全集齐了，然后发一个朋友圈截图过来，我们有可能就会给你发9.9小红包哦。 不要分组啊！ 对，我们要 想的还挺多。 之后，这底下那个显示时间，一个小时以后， 集到多少赞是吧？好了，今天的图片还是发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而接下来的我们的主播私房歌，还是我们轮流推荐好的音乐给大家了。 我先来。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表面的和平》，因为突然间想起到很多。和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或者说和恋人之间相处，再者说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可能有那种很伪善的存在。 就看起来很表面和平，但是底下暗潮汹涌。 嗯，主要是针对刚才三种情绪当中哪一种呢？ 那当然是爱情了。 好，说得好，勇敢。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哪种方式，就每一个人在面对一种爱情的处理方式都会不一样。 对， 有的人就特别喜欢说忍一下再忍一下，但是忍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可能就一触即发。 对，所以好多时候是这个表面的一个感情的平和状态哈。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可以给它打分，满分是10分。今天艾克的第一首歌，你打几分？ 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不再为你而分裂。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我曾经 最高分10分，去掉最低分4分。目前来看，艾克整首歌在目前打分状态下得到的分数是5分。 哎呀，这样不好吧？这个看来明天不妙啊！ 大家都在忙着打卡，收我们那个照片啊。 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说每次说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出来闹我们的还是怎么着，就回复我们说了，说打卡就可以了，扫码。 没发刷卡就不错了， 还发扫码。 好了，还有一首歌，你前面那首歌表现不佳，你今天要小心啊、哦！来， 接下来一首歌可以坐在车里享受一种轻摇慢摆的感觉，尤其是配合着秋天，现在有种微凉的天气，享受一种 dreams come true。就看到这首歌的歌名，会想到另外一首歌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啊，就反义词。 但是我也提醒一下，你从春天开始就说轻摇慢摆的词。一直说到了秋天， 那总好过郭鹏每天炸裂的好啊！ 炸裂、啊， 明天不要去早间，然后告我的状。 哦、没关系，先来听你所谓的这首《轻摇慢摆》。 I just though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know that I would do anything.Just to make your dreams, just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Well, I just though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know that I would climb.Just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that it seems like I am full of hot air, but my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I swear 歌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目前得分呢差不多有9分到8分，8.5分吧。Yeah, 所以大家就把这些高分数都给了 Willie Nelson 还有 Norah Jones， 他们来配合的这首很爵士的歌曲叫做 Dreams Come True。 是，很适合这个夜晚啊，傍晚夜晚就是都还不错。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我觉得现在听好像时间有点偏晚了，特别适合刚才我们刚上节目的那会儿 啊。 就是有轻轻的微风吹过，然后呢有蓝天白云，秋天已经很清晰的展现在眼前了。这是九月的第三天，九月的微风。别忘了打分啊，最高分是10分。歌和你的第一首歌相比，我的得分稍高，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最低分3分，目前这首歌的得分差不多7.5分吧。 我不得不伪善的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游戏打分的环节呢是会牵连到我们的这个诚实大胆的游戏哦。 真心话嘛， 对对对，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问呗，就是大家想问艾克什么赶紧问啊。 并没有，大家可能说对我的好奇已经用尽了，说更多的问题想要去问一下老白，所以大家1分到10分的区间。 没关系啊，你上次还欠一回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没问。 那今天就要实现了吗？ 对，待会儿你要回答一下，就是一个问题，哎，是吧？ 是啊， 因为你上星期五输掉了，对不对？ 那我今天现在就要征集一下那问题了，是吧？ 想问艾克的问题，现在可以抛上来。如果没有问题，就我来问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我们的主播私房， 主播私房客。 参与游戏的互动方式非常多，在这一段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可以发送打卡来收到我们今天的美文啊，一段读书的这个文字，然后呢就是做成了一张图片，然后你可以把它转发到朋友圈，连续五天本周发送的这个到朋友圈的朋友呢，可以截图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顺便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单元，就是主播私房歌，大家就进行这个每首歌曲的评分。 对， 一分到十分，哪首歌曲的评分最高呢？ 对， 我们也会选取，就是每天我和老白进行一个 PK。 是上个星期五的对决当中艾科输掉了比赛，所以今天他将会接受一个问题的拷问，真心话的拷问， 是来自听友的问题的拷问吧。 对，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我来问了。好，所以今天我来问，没有人提问啊， 不要这样啊。这个你刚才只有前后没有五秒钟的时间。 对，我听说在每个女生的心里面，全天下最美的人都是自己。 嗯， 就是啊， 老娘最美嘛。 你不要老用电视剧里的词儿啊。 哦， 好，我们注意一下好吗？ 好， 那想问你的就是，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自己，你和静瑜，你觉得你们俩谁美？ 我天， 很俗的一个问题，马上吃饭饭点了， 哎， 不问高雅的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是上一周你们问过的，是不是？问过静瑜的？ 那我就不是，是问我的。我想听听你自己是怎么感觉的？ 当然是静瑜啊！好好好， 有没有那个嘘声的音效啊？切。 女生之间不是那种塑料情就是这样吗？ 好，所以 互相吹嘘。 所以你承认你们是塑料花姐妹吗？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静瑜她是比较有气质，因为大家去现场都应该见过她那女神范儿。 是啊。没事， 因为在我的心里 打得好， 长发女生永远是都是最美的。 好了，行了，不为难你了。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二首歌，这是真的是永远经典的一首歌，因为他们很自信的说哈，就说他们的歌每什么三分钟就要在地球上的某个电台播放一次，而且到了九月的时候，我必须要首当其冲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地风火乐队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 September。Do you remember？ 来打分啊！给我打分， 大家都在关注刚才谁长得比较漂亮这件事情。 那个你们赶紧啊，这个歌你们给几分呢？然后给满分是十分，然后现在可以发到白杰 FM。 春白雪白人杰地灵杰。 对，前一首歌你输了啊！如果这首歌如果大家给的分给我的分相对比较高的话，明天还是你要回答问题。 不要吧，这个大家手下留情啊！这个 你说这话没用。 游戏环节这个关乎到我们的这个是吧，明天现场发挥的问题。 果不出其然，今天呢输掉的还是艾科，所以艾科明天要继续来回答问题了。 就是大家，就是你明天问我那些问题，不要太刁钻。 好好想想啊。September 这首歌还有特别适合九月，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娱乐醉王牌，可以回复打卡的字样收到图片发到朋友圈来感慨感慨这个刚刚来到的秋天。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下课啦。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见。